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继续看感应篇第十句。又有三台北斗神棍在人头上，六人罪恶夺其几算。呢句是讲人无论在几时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一举一动起心动念都有鬼神睇到。鬼神之中还有专门监察世人善恶的，你心善行善，他有记录；心恶行恶亦有记录。换句话说，天地鬼神那边有我们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完整的档案。给我们世间人、警察局、调查局记录得更清楚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慧心、怖畏的心自然就生起来了。对自己的心行一定会检点，三台北斗这句讲了四尊神明，在中国民间道教供奉的，上台管人的生死，中台管人的福报，下台管人的六命。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下台管财富，中台管的是社会地位，上台管的是命运。一个人生死受邀富贵穷通，都有鬼神在这里掌管。那些人我们要问他有没有权力主宰我们生死祸福呢？老实说，他们没有权力主宰，但是他们管辖那些事情，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定的，他们执行。 就好似我哋世间类似警察局、调查局嗰啲机构，人如果行善，佢哋情报上去奖励；人做恶，佢哋报上去執行惩罚。他们是个监察执行单位，所以并不是主宰，真正主宰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命运是自己做的，自作自受。这个道理和事实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。就算做作一啲罪过，前面曾经讲过，只要你知过能改，天地神明唔会惩罚忏悔改过嘅人。至于佛菩萨更加慈悲，对造恶堕落恶道众生仍然以慈悲心对待，那是圣人。鬼神仲是凡夫，情执无放下，见人行善他欢喜，见到人造恶他厌恶，他讨厌，他是凡夫。我们现在亦是凡夫，以我们自己心情去度量那些天地鬼神，亦能略知一二。北斗星君在道教还有南斗星君，南斗主人生，北斗主人死。主就是主管人，到人道里面来投生，南斗星君他来记录那些资料，留在他那里。人到寿终死亡的时候亦有记录，北斗管这些事情。世俗里头讲，如果人有祈求于神明，应该要向北斗。那些天地鬼神时时轮流降临在世间，他们降临是有一定的日期，大概每逢两个月会来一次，或者来两次，几乎都有一定的，好像他们巡察几时到去某个地区巡察，两个月来一次，是用中国以前的甲子，六十是一周甲子， 所以每两个月他们至少会来一次。业报因缘经常讲，七星之气时时结为一星，在人头顶上去头三寸。我们中国古时候谚语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经常讲不是三尺，是三寸。一个人心底善良，行为善良，那个人头顶上有光，光的大细不一样，色彩不一样，人见不到，鬼神见到。现在有些修禅定的人能见到，心底清净到某一个程度亦能见到。还有好像那些练气功的，气功亦是修定的一种，他亦能见到。光的颜色最好是金色，其次是黄色，最不好的是灰色、黑色。到黑色的气，人的寿命差不多亦就快要尽了。他们叫气，在佛法里面叫光，由此可知，人不修善不得。我常讲，人生实在苦短。我从香港回来，想下第一次去香港，1977年第一次去香港，我在那边住了4个月，讲《楞严经》。当时邀请我的圣怀法师、谢道莲居士，圣怀法师现在还在这里，谢居士已经走了。去年往生，好多好多当时在一起共修的同学，一大半都不在这里。人生就好像一场梦一样。以前他们住的都是上等高贵的住宅区，我都去过，现在大厦还在这里，主人换了，令我们深深感触到无常。自己亦一年比一年衰老了。我初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同学差不多将近200多人，现在剩下大概50个都不到。 人到呢种情形，感触就深啦。佛讲得好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点解我哋仲造业迷惑啊？对嗰啲道理，虽然我哋时时读书读经、研究听经，总受唔住世间嘅诱惑，名闻利养、财色名食睡，受唔住就造业。嗰啲业会跟住你嘅，你做作善业，你有善报；你做作恶业，咁就有恶报。善恶报应唔系鬼神加俾我哋，亦唔系佛菩萨，亦唔系上帝阎罗王俾我哋嘅，一切吉凶祸福全系自己做嘅。自作自受，只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心先平静。就算遭遇一切灾祸，亦不会怨天尤人。受到人哋侮辱陷害，亦唔会埋怨人。知道咩呢？知道系因果报应，果报。我以前唔得罪人，而家人哋就唔会得罪我。我以前冇陷害人，而家人哋点会陷害我？我哋受人侮辱、受人毁谤、受人陷害，都系自己做嘅，自己应该要承受，欢欢喜喜咁承受，嗰笔数就了结啦。欠命要偿命，欠债要还钱，果报通三世，边能走得甩噶？你就算成佛啦，成佛到六道里面善现度化众生，亦冇可能逃过前世嘅业报。我哋喺书里面读过，孔老夫子喺陈绝粮，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愿马墨之报，佛喺经上同大家讲过前世嘅业因，嗰个时候完成熟啦，成佛都冇办法逃过果报。中门里面野狐禅的公案，很多同修都熟悉，唐朝百丈禅师的故事。 白象大师每日讲经，有个老人日日嚟听经，住喺后山。到讲经嘅时候，佢就嚟啦。一般人唔认识白象大师，知道佢唔系人。我哋俗话讲佢系狐仙。有一日，那个老人向白象大师请教，说明他自己堕落的经过，他前世是一位法师，讲经说法的法师。听众向他发问，他答错了，答错了背因果，堕落狐狸身已经有500多年了，现在没有办法脱离畜生道，求白象大师帮助他。白象大师说可以，听日讲经的时候你出来发问，你将以前那个听众问你的话，你照样提出来问我。到第二日，他们两个就表演，那个老狐狸精就提出来请教大师，大修行人仲落唔落因果？佢意思即係话，真正修行正道正果嘅人，正究竟圆满嘅果係佛陀。佛陀仲落唔落因果？白象大师答复：不昧因果。从前嗰个法师答复人不落因果，就错一个字，他将它改正过来，不昧因果。不昧是什么？果报要受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不昧不是无因果。世间圣人孔老夫子在陈绝粮是前世的果报，释迦牟尼佛托钵无得食，遇到饥荒，人哋将喂马的马食的那些东西拿来供养佛，佛亦接受了。前世做的不善因，这一生还是要受果报。他清楚，他明白，所以修行人接受任何益缘恶人之道，很清楚。还命的应该还命，还债的应该还债，欢欢喜喜还完之后就清楚了。安世高传记里面，我们看到他是个修行正果的人，来中国还两次命债，前生他不杀人家，这一生中亦会有两次被人误杀，这种事情传记里头都写得很清楚。因此我们先完全肯定，人在世间如果说占人着数，没有这样的事。你如果蚀底了，亦没有这种情形。 你这一生占人着数，来生还人地，这一生蚀底，来生有福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天地鬼神睇得好清楚，好明白。造作罪业，一定会折福损寿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记载，这些事情好多好多。现前那些果报可以说是更明显，我们未能觉察出来，是我们太粗心太大意。只要头脑冷静一点，细心观察我们周围因果报应清清楚楚，历历分明的。然后你就证明佛的经典、古圣先贤的教诲一点都没有错。我们说法那是自欺欺人。以前李老师常讲，人要往远处睇，咩叫远处？来生是远处，呢一生是近处。睇呢一生，你睇得太近啦。你要往来生睇，往后生睇，你就知道自己应该点做啦。点做对自己有利，点做对自己有害。现代人几个人懂得厉害，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段姻缘，认真努力修学。今朝杨一华居士打电话给我，我们现在亦看到美国正宗学会现场，他大概有话要跟我讲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。